这个六祖坛经啊，其实很重要。有些同学讲说六祖坛经没怎么看，我跟你讲，六祖坛经还真的有帮助到我很多，因为他把整个那个禅宗啊，那个精神讲得很透，就是什么都不着啊，什么都不是哦。那个地方，我觉得他讲得很棒，尤其是三身四智啊，就是在讲这个我们的法身、报身。应化身，或者不是讲我们了，我们也可以啊，佛啦，佛的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哦，讲得很精辟、很通透啊。还有那个四智啊，八识转四智，那个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成所作智，还有那个妙观察智，为什么会有这些功能？我们呢，在第七品啊里面都会讲到，我会再仔细再跟大家讲一下。我后来回去再看啊，我觉得它其实很赞。我建议你们六祖坛经手上大家拿到了那个简风文的，我记得每个人基本上都有订。我们现在是复习嘛，复习对你们来讲就会比较简单。你们真的可以回家哦，有空的时候啊，那个就拿出来看一看简风文，他第七品机缘品他写的那个内容对我帮助非常大。他把《楞严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圆觉经》《心经》。然后当然就是在六祖坛经的这个 baseline 上面，全部整合在一起，而且把相关的很多经文都带进来，我觉得他写的真的是很赞。如果你有心啊，把禅宗如果学好的话，真的可以看一看。我都有在看，我帮你们上课前我都有在看。哦，那么机缘品啊，机缘品其实开始就。它蛮，其实它有点难呢、啊。我觉得它是有难度的机缘品。那个它等于是有13个修行已经蛮到位的禅师啊，来找慧能，哦，来找慧能。他们就是有些可能来踢馆吧，有些人呢是来测测水有多深啊、哦，有些人是真的来请教。那么所以他那个问题啊，就会比较禅一点，比较深，比较 zen 一点，你就要。你要真的是慢慢去悟，然后它里面讲这些内容，我觉得是很棒。第一个啊，有没有一点印象？有一个尼姑啊，叫做无尽藏，她呀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她念那个大涅槃经，她念大涅槃经啊念不懂哦，就跑来找这个，因为人家也是引荐嘛，就跑来找慧能。啊、哦，请慧能讲《大涅槃经》给他。第一个小故事很简单啊，他只等于说有个开头。那这个尼姑啊，找慧能啊，慧能就跟他讲说，其实我不识字哎，我看不懂字啊。你如果要问我经文呢、啊，你一定要你就念给我听好了，你念给我听，我就讲给你听，我就把那大意讲解给你听。哇，那个尼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这个。大师啊，怎么会不识字？这竟然是文盲，这怎么得了？后来就觉得很奇怪，不可思议，不敢相信啊！一则这个大师骗人，他识字的；要不然呢，就是他不是大师啊。后来六祖慧能就跟这个尼姑讲啊，这个诸佛庙里非官文字啊，这八个字其实挺重要的。他就告诉你啊，其实佛陀啊，真的要讲的这个道理给我们听啊。已经不是，因为他讲什么？佛陀讲的是实相，实相啊，讲了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文字，就是人类的文字全部都是二元的，人类的文字啊，跟这些语言全部都是二元的，而这个实相其实就是非二元，所以这就有意思了，因为实相非二元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。把用人类的语言文字把它形容出来，这整个实相你还真的得靠参悟。而这实相其实讲说到最后用参悟啊，我觉得我自己的体会啊，这个实相其实就是我们如来藏。等到我们9月7号讲《心经》啊，那个有一些重要观念我都会讲。你知道佛陀啊，这一生49年，他真正要讲的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，他只是想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，把这个实相呈现出来。但是这个实相啊，他就是发现到说，我们所有人的这个佛性本然具足，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那个如来藏，本来光明清净， 觉知的这个如来藏，本来大家所有众生原本具足的，那么只是在上面啊丢了一堆的能所分别执着，丢了一堆的无明分别执着在上面，所以呢把这个如来藏把这个光明给遮住了。真正要做的只是把外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拿掉，拿掉之后啊，你原来的东西就呈现出来。所以啊，这所有的语言文字佛经啊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帮助我们把外面的这些执着拿掉。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外面的执着直接拿掉的话，像六祖慧能他也不用参经啊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前无古人，真的后无来者，这整个历史记载也就是慧能一个人。所以佛法末世的我们啊，的确你还是需要深入经藏，或者说你至少深入经藏，其实你这样讲吧，我们也都不算深入经藏，但是我们的确有对于佛陀，比如说在学禅宗这一脉，尤其是楞严经，你的确有对于佛陀的中心思想，你是有比较生僻的理解。生僻理解其实就是在讲如来藏哦，所以其实他这边讲的很重要，诸佛庙里其实就是实相，实相真的是非观文字，你可以有很多的方法进入实相，但是我们这一群人，我要讲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因为实在没办法，所以还是得从佛经开始作为一个入门。你至少啊，我不敢讲说我不觉得我们这些不是出家人，大概也没有能力深入经藏，但是你得把佛陀最中心的思想给他抓住了，这个你才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哦。所以啊，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啊，故事只是说这个尼姑啊，这个米尼后来就跟大家讲说，哇，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六祖慧能啊，就是觉得大家所有的人是能够来亲近他的。这个故事啊，我们就先跳过去，因为我觉得想说真正开始讲就从第二个故事开始讲。第二个故事啊，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？法海啊是谁啊？法海是六祖慧能的这个算是大弟子啦，那么也就是集成这整部六祖坛经的人，就是法海哦。所以那个尼姑只是一个影子啦，就是说把这所有东西当做一个切入，真正的故事从第二品开始。那么法海啊，那个时候也是来找慧能啊，他说啊，这个法海僧啊，他是一个韶州曲江人，他原来并不是慧能的徒弟啊，他也是来参，跑到这边来参慧能啊，六祖慧能。他问了慧能一个问题，他说啊，什么叫做即心即佛？就问六祖慧能一个问题，即心即佛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这四个字啊能够有一点感觉。后来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心非佛。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。你如果在学这个第二啊，就是第二个故事啊，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八个字啊也慢慢的参悟啊，其实对你的这个帮助会非常大。他说即心即佛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说实相啊，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即心即佛。那么他就希望啊，六祖慧能啊能够给他解释一下哦。那个六祖慧能是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啊？即心即佛可能比较容易懂，非心非佛呢，就开始你真的要稍微参一下。哦，六祖慧能是怎么说啊？他说前念不生就是心，后念不灭就是佛，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你说到什么意思啊？即心，我们先想想看，心跟佛有没有，你们猜猜看心跟佛的差别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心跟佛中间的差别是什么？猜猜看啊，心讲什么？佛讲什么？随便找那个 Wendy 帮我们上过课。 Wendy 问你心是什么，佛是什么，你还记不记得？ 心是体性，佛是相用。 哎，对啊，很棒啊。我跟你讲 Wendy 你是不是复讲过，你真的会记得很清楚。 对不对？我刚刚为什么，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我让大家那个楞严经讲一遍，你有讲跟没讲差很多啊。像你有讲过那个六祖坛经，我相信你脑子很清楚，就是大概复习一下你都会记起来，可是你是不是楞严经没讲还是有点差？ 什么意思？ 以后慢慢你都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不可以慢慢都，甚至楞严经以后都可以开始帮忙，有些比较复杂的地方你都可以帮忙大家复讲一下。我觉得你现在真的知道还是可以。我听你刚刚讲那个义法尘啊，我觉得讲的真的不错，就是你可以慢慢呢，不是说把整个东西散的讲给大家听，你要开始抓那个重点，就是你要讲课，你开始不用散的全部从头到尾复讲一遍，你开始讲那个重点，然后从最上面之后往枝节走。其实你楞严经我觉得你已经有应该可以开始慢慢练习。好， 真的吗？ 即心即佛没错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 Wendy。 即心即佛，心就是讲的是我们真如心，讲的是体性。那佛呢一定是相用嘛，佛是生灭法，所以啊他告诉你真正的实相是什么，即心即佛，就是说啊，你又不能离开你的真如体性，你也不能离开因缘生灭法。我们的体性是什么？是真如啊，是不生灭的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但是呢这个如来藏啊，它会随缘变现啊，随缘变现的就是因缘生灭法。这个啊，其实到时候心经啊，我们想把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再带出来。你看啊，真正佛在讲的实相是什么，就是告诉我们如来藏。而如来藏啊，它的面相是什么，如来藏啊，它真实的样貌是什么，你去回去仔细回想。我想很多同学会讲说，哎，如来藏啊，它真实的相貌就是没有相貌，哦，就看不到摸不着。但是你如果只是这样讲的话，你只讲了一半啊。虽然它看不到摸不着，但是它会随缘显虚妄相。什么叫虚妄相？就是一直不停在变动的相貌。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听懂，但是今天这一句话太重要了。如来藏它真实的面貌是什么？它就是没有形象，没有面貌，但是它会随缘显不同的相用，因缘生灭，不停的在转，不停的在变，哦，不停的在生灭。这个就是如来藏真实的相貌。所以我们在讲实相的时候是即心即佛，就你也不能离开那如来藏真实的那个如来藏那个原本空寂的体性，然后呢你也离不开随缘变现的相用。这个东西很重要哦，所以它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这个就是即心即佛。你一定要把六祖坛经里面啊，它真的是你要能够去 relay 到佛经，因为你讲光讲佛经太深了，你不见得听得懂。你有了六祖坛经帮助你，你会对于楞严经更加了解。六祖坛经帮我很大，它是我一开始讲六祖坛经没有想到的事情，所以我就一直建议大家，一直鼓励大家，你六祖坛经要看。而且我后来看简风文那本真的帮助我很大，我会一直重复表示这真的是你没有办法 miss 掉的，不应该 miss 掉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你看佛陀怎么说啊？不是 sorry 那个六祖慧能怎么说，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所以也就是说啊，心是什么？一念不生，不见得是前念不生，其实就是一念不生，前念不生，后念也不生，一念都不生。一念不生啊，并不是指你是那个空空如也啊，不是指你是那个脑筋一片空白，它指的是啊，你不会去做分别执着，你并不会起那个能所，就是你不会那个起心动念那个二元跑出来，你不会那深沉的我跑出来，然后你也不会分别，那更加不会执着。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前念不生。所以你看前念不生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只是前念不生，那后念可生，当然不是，就是所有的念头你都不会生起，但是这念头不会生起， 并不代表你是植物人，只是说你不会起分别心，你不会那个深沉的我只跑出来，那个我不会跑出来。这个前念不生，你如果再讲的把它讲的透一点、彻一点，也就是说，那个念头，你所有那个我的那个念头不会跑出来，我的那个念头不会跑出来，这个才是重点。所以如来藏是什么？实相是什么？就是你那个我的念头不会跑出来，没有能所，没有二缘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不起心动念。以前在讲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你没办法这么的去体会，因为没有学这么深，你可能就一直还限于说，啊，我不要一直有很多的妄念杂念跑出来。但事实上你看学到现在，你是不是知道真正那个妄念杂念并不是说你所谓不要起心动念，就是那个我不要跑出来。哦，所以他告诉你，前念不生，一念不生即心，而后念不灭即佛是什么？佛是随缘变现。他为什么成佛呢？他因为他明白了实相。那他为什么会显出一个佛的样子呢？他为什么会显出一个应化身呢？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曾经发大心，众生无尽誓愿度，对不对？那个，所以所有的众生，有任何的众生还在地狱里面，还在六道轮回里面，我就一定要去度他。所以这个佛是因缘生灭，所以才叫后念不灭。这个后念是什么？并不是前面的前念啊，前念不生，我后念不能灭。那你这样就没有搞懂哦。这边后念其实是指念头，这个念头是什么？救苦救难的念头。菩萨道最重要的就是救苦救难的念头。所以佛他要救苦救难，菩萨要救苦救难，也就是说你看前念不生是什么？是修慧，是修空，是修那个性灭即佛，是修什么？是在修缘起，是在修我们要讲这个。如果前面讲的是这个智慧，后面讲的是什么？悲心，慈悲心。所以你看这两个加起来才是我们所讲的真正的如来。哦，如是什么？如如不动。来呢是来去，来去之相。你能不能开始去契入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佛经你契入不了，这边是很棒的。佛经啊，因为我大概知道你们那个用功程度，佛经你没有办法真的进到很深，但是六祖慧能这个六祖坛经是有机会帮助你。所以整个东西不就是我们讲的菩萨道吗？什么是菩萨道？菩提萨埵，发菩提心，菩提是觉，我想要大觉，讲的就是前念不生即心。萨埵呢，我要有情，我要救苦救难，我要有慈悲心肠，这个就是后念不灭即佛。你要慢慢慢慢一层一层进去去体会，你就有办法对于菩萨道，什么是菩萨道？观自在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为什么是菩萨？因为整个心经告诉你，你要行菩萨道。而菩萨道是什么？要上求，上求那个空性的智慧，下化呢？下化有情众生，也就是空性跟慈悲两个要具足，你那个感觉慢慢慢慢要出来。所以你知道心经啊，他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在介绍这个观自在菩萨，他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这个空性的智慧。空性的智慧是什么？空性的智慧就是证得五蕴皆空。你看我们现在楞严经上个小时是不是就是在讲五蕴皆空？五蕴皆空是什么？地水火风空跟湿，就是我们马上就最后要进入那地水火风空跟湿。你知道吗？五蕴是不是分成地水火风空，然后根嘛，还有最后的湿，湿不就是色受想行识吗？五蕴啊，你那个五蕴的色不就分成地水火风吗？然后它里面有空有根啊， 那那个色相是不是对于还有虚空，所以地水火风空跟势全部七大其实就是我们五蕴把它拆开。那么你去想有情的，有情的是五蕴，无情的呢，无情它可能没有这种，哎，其实无情也有受感啊，但是你说好它没有受没有思想，它至少有地水火风啊。你摸那个含羞草，它会它有感觉，它会动啊。所以它可能啊，假设啊，我们科学说它可能没有想形式，但是它有色跟受啊。啊，你又殊不知，你或者你殊知它没有想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今天地水火风空跟势涵盖了一切的万法，有情无情，所以他在跟你讲，观世音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就是他照见那个智慧的空性啊，那个空性的智慧啊，那个是上求，那个是菩提，是觉啊。下面呢，度一切苦厄，他不是光他度他自己苦厄，他是度所有众生的苦厄。这个呢，是有情啊，是慈悲心。所以你，我跟你讲，《心经》，我后来因为要重讲《心经》，我仔细在看了整段，我觉得哇。你知道吗？心经的就这第一句话已经把所有一切包含在里面的，而自色粒子以下其实全部都只是在 explain 这前面第一句话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照见一切万法皆空。你学完楞严经的七大你就明白了，它真正照见就是所有一切万法根本是虚妄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你证到这里的时候成明心见性了，见性成佛，所以你就度一切苦厄，你度自己度别人，你让自己离苦得乐，让所有众生离苦、哦、所以你看回到这边，前念不生即心，前念不生是什么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。后念不灭即佛呢，就是能度一切苦厄。你开始啊，慢慢的要把心经、金刚经、楞严经，以后如果我们真有机会有同学跟着我学圆觉经，圆觉经就是楞严经的一个缩小版，非常精彩又短，那么文字又非常的优美。你学过了楞严经，你就有机会那个圆觉经你可以契入，你就把这所有经文要捞在一起。前念不生即心是什么？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无所住，后念不灭即佛的，而生其心，而行六度，而行布施。哦，所以你自己看看，你这就这两句话，你是把所有的那个实相的概念全部包进来了。而下面，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什么叫做成一切相即心？心不是真如吗？不是没有相，怎么又成一切相呢？他告诉你，万法由心造啊。原来我们真如当然是没有形象的，但是它会随缘变现呢、啊，所以万法由心造，一切唯心，万法由心造，唯识所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所有一切的相即心啊，全部都是你真如本性随缘变现出来的。那么离一切相即佛是什么意思呢？虽然它会随缘变现，但是呢？它终究虽然随缘但却不变，它体性依然是空寂的。所以那个佛啊，我们这个成佛了，你说成佛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虽然是在五浊二世里面、哦、它虽然是说这个佛，但是它不着一切相，所有一切的境界那个所有的相它通通都不着，而且不着相是有的着，有的相不着，空的相呢它也不着，空有两边它都不着。这个就讲我们说成佛了，觉悟了，大觉了，哦，所以你看啊，这四句话真的就是把实相空跟有两边都不能执着，但也都不能放掉，就是在讲实相。那、哦、菩提萨埵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上这个叫什么？菩萨道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啊， 上求佛道就是空性智慧，下化有情众生，是不是空性跟慈悲双全？我们讲说福慧双修，悲智双全。你这所有的一切，你自己要去悟。你学了这么多经，我们学第一本经的时候是很难讲的很深的，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你讲到第二本、第三本，你看我们今天讲的心经、金刚经、楞严经、六祖坛经，那真的你已经，你这个厨房里面有足够的 ingredient， 你已经可以开始 cook 了。其实现在对于我们在上这个六祖坛经应该是很享受的，应该是很享受的。楞严经还蛮痛苦的，因为我们还在这个抽丝剥茧，我们还在剥洋葱啊，还在剥洋葱啊。那个，但是这个六祖坛经啊，我感觉已经把原来所学的东西通通可以用上了，应该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，让你对于这个禅宗明心见性越来越有体会啊。所以啊，你看他说这个空啊跟有两边，即空即有。其实啊，即心即佛是什么？就是即空即有。而非心非佛呢？非心非佛告诉你啊，那非心非佛不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其实即心即佛后面的是非心非佛，你也不能够断灭。你如果只讲体性空寂真如，你只讲体性空寂，你断灭了。那么如果你只讲因缘生灭呢，你又到了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来了。所以两边都不能放，但是呢两边也都不能找，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。哦，你这个地方啊，你就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好，那么他说啊，这个是六祖慧能啊告诉法这个法海啊。那么他说啊，这个他说无若据说穷劫不尽。当然，他说如果啊我要这样不停的讲，你看嘛，多少的。经文里面多少内容全部都可以，心经、金刚经、楞严经、六祖坛经里面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意思。那么他又讲啊，他说他告诉他啊，那他做一个记给他，让他回去慢慢的去悟。那记里面是怎么讲的呢？他说即心明慧，即佛乃定，定慧等持意中清净。诶，你是说诶不对啊，如果有人学的说，诶，这个即心啊，心好像应该是这个体性空寂嘛，那体性空寂不是应该是定吗？那这个佛不是相用吗？相用好像比较是在那个在定中观啊，观察这个你在平等之上观察着众生根性不同，这不好应该是佛吗？我刚开始在看六祖坛经时，我这个地方是有疑问的。但是事实上啊，你就要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，哎呀，这诸佛的庙里啊，攸关文字啊，其实非关文字，你不能让文字障住了。你的心啊，你的心是如如不动，对吧？体性空寂，如来藏。但是因为你因为寂，你的寂灭状态而能常照。这边这个慧是能常照。所以你说这个心啊，是定也对，是慧也对，就是看你从哪个面向去切入。你说它体性空寂是定，那么它寂而常照呢，它是慧。所以你到时候呢，你这个第七品啊，你看那个第七品机缘品慢慢往后讲，你就会发现六祖坛经啊，六祖没老是讲相反的，然后让对方一头雾水。事实上他就是要破你，你越执着的地方你觉得我越要破你。然后你认为如来藏体性空寂就是很定，那我就告诉你他就是慧。你如果觉得他就是定，你糟了，你永远没办法开悟。那么他体性，因为每个东西都有体性跟相用嘛，体性是空寂，他就会相用，相用随缘啊，寂空寂的他就能常照啊，照呢照了之后他能常寂啊，所以寂佛乃定啊。你看佛当然呢，虽然他在外面救苦救难啊，这些菩萨，但是呢他的心是如如不动的。那么照呢，因为他照而能常寂，所以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你要如如不动，你才能不取于相，而不取于相呢，你才能如如不动。这个是金刚经里面讲的，并不是你要完全如如不动之后啊， 你最后终于不取一项，而不是的。哦，你这两个就像福慧双修，并不是你福全修完了之后开始修慧，不是的。你这两个是相辅相成，都像双头马车。哦，所以这个空有两边不着，非即也非离。这个东西概念一定要有非即也非离，这是不是我们在楞严经，我看是第几品啊，是第七品还是第几品在讲，你说外面这所有的相其实都不是如来藏，都不是我们的见性，但是你说离开了这所有的相你也找不到见性，应该有印象了对不对，不知道是第几品第几个见第几番显见，他那边是不是就在讲非即非离，所以你这所有的一切你慢慢的品，你这整个楞严经啊，就金刚那个六祖坛经，我想我们就从第七品重讲一次，让你们真的是能够有那个享受的感觉啊，然后之后我们再慢慢往前讲。好，那么你看即心明慧即佛乃定，其实定慧要等持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，即佛即心，即心即佛，非佛非心，非佛非佛非心啊，你定慧要等持，那么福慧要双修，悲智要双全，之后你自然意中清净。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定啊，或者在讲这个如如不动啊，你开始绝对不是断灭，你开始要有感觉，他讲的是意中清净。那么他说你悟此法门，清净就是没有那个我跑出来啊，你就在讲那个光明也好，光明是一个相貌啊，说阿弥陀佛有这个光，无量光无量寿，它是一个相貌。真正的清净是什么？就是没有一直有个我跑出来。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啊，我们这所有一切众生，包括我们这全班，我自己本人，就是不时有一个我跑出来。你的那个我跑出来的时候就不清净了，所有的就是从我的这个思想，我怎么样会有好处，怎么样是 maximize 我最大的利益，怎么样让自己不吃亏，最后你行了善还是我在行善，你心不清净了。所以意中清净什么意思，就是让那个我不要跑出来哦，那你悟此法门，那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学习了哦，那个用本无生啊，就是说其实你在讲这个大用，这个用是什么大用哦，定慧等持，你之后所显的这个用是大用，是妙用哦，就是说大用本具，其实你原来的所有的一切光明，这个原就是智慧大用妙用，所有的一切其实原本具足，它无生的哦，它只是一个起用，双修是正，其实告诉你定慧必须等持哦，那你这个你看我们说即而常照嘛，照而常即啊，其实讲的呢就是外面的这些作用，而这些作用啊其实本无生，它本来就具足的，所有一切都是不生灭的啊，你要记得所有一切都是不生灭的。所以后来他才跟色利子讲说，这个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来那个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先告诉你五蕴是空的，这都在解释前面证得五蕴皆空，其实甚至他告诉你诸法空相，诸法空相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也是在告诉你其实五蕴皆空。五蕴皆空我们有讲了，从浅的来讲就说是我们的色身，从深层来讲，你如果楞严经地水火风空跟识学完，你就知道原来五蕴更深层的是在讲所有一切万法皆空，地水火风空跟识皆空。后来的那个诸法空相只是在告诉你皆空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在告诉你不生不垢 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些生灭垢净增减全部都是凡夫二元的迷思哦，我有了这样东西我没有了哦，他有了没有了，有了呢是好或不好嘛？那么好或不好是怎么样呢，有就是说更多增减，有更多或更少，但是他告诉你真正的佛性，真正的实相，万法本具的这个空寂的体性根本没有生灭，从来没生过，它也不会灭，这就是我们楞严经里面讲的超越生灭不生不灭。 他也不会有，他不会因为再繁不增，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，他早都圆满了。他不会因为这个佛性，不会是因为你是圣人，他就变得比较干净或比较多，不会，他原来就是圆满的。圆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没有办法增，也没办法减，也没办法再做任何的变化。这个就是我们真正在讲的这个如来藏。哦，所以第二个就是法海，所以佛海法海啊，言下大悟，听到这个东西啊，哇，证悟大悟啊，原来即心原是佛啊，不悟而自屈，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悟，这个是法海后来他自己大悟出来的。哦，他悟出什么呢？他说即心原是佛，就是我们一直都在修，想要成佛，想要成佛，但是原来呀，原来我们那个如来藏圆满具足，我们那个佛性啊圆满具足，这个心，我们的如来藏其实就是佛，我们原本就是佛，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，如来藏原本就是佛，我们因为没有了解到这件事情，自己委屈自己啊，自己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佛啊，我们是佛，但是呢，自己委屈自己，把自己当成凡夫，所以你没有悟到这件事情啊，你非常的，就自己非常的委屈啊，而且自屈啊，在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打转啊，所以他现在知道定慧的这个定慧啊，在讲定慧就是告诉你原来啊是极而常照，并不是说你如如不动才是定啊，你如如不动，你极灭因而能常照，所以其实你也是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定跟慧是同一件事情啊，你极才能照，照而才能极，你如如不动之后啊，你才能够显，才能够妙观察智啊，你要把我没有之后，你才能平等，才能真正观察到众生的不平等哦，所谓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所以平等之中见不平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心是平等的，你知道众生的佛性是平等的，众生万法的法性是平等的，但是因为他之前有不同的因果业力，而造成了他现在 temporary 他的显象上面的不平等，所以你从平等知道他体性是平等，你能够看到他的一些不平等，而这些不平等就是我们想要去帮助化解这些不平等。有些人根性高，有些人的确根性低，有些人五根具足，六根具足，有些人他就不具足，有一些人聪明，有些人笨，有些人怎么样怎么样，所有的众生都不平等在相用上，但是你要去观察他的相用，去找到他，你度化他要从什么地方着手。像我们这一群人一定是有类似同某一些因缘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两三年，我们竟然可以一起在这里成长，而且都没有散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我们有我们的因缘，但是有另外一群众生有另外的度化方式，那个我也没有办法，可能你也不见得有办法，那我也说诶，我也鼓励你们去讲经啊，有一群人可能是比如说我又鼓励温迪以后也可以讲，那他能度的我不能度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因缘，所以这边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平等的心，知道众生的法佛性都相同，万法的法性都相同，但是我们在这个平等点上面你要看到，但是所有众生的因缘根性不同，所以你要去看如何去度化它，这个地方叫做妙观察，这个就是妙观察智哦，所以即心原是佛，定慧要等持，即而常照，而照呢才能够常即，你要双修哦，福慧双修，定慧等持，止观双运，什么悲智双全哦，我其实我也没有背，但是想着想着这些东西就出来了，空性与慈悲是不是要一起要俱全的情况之下，就是我们讲的双修啊，哦，那么你要离诸物，双修你要修，但是呢，你要离开一切的境界，不起心动念，所以双修离诸物，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讲的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或而行布施，而行六度？ 行六度就是修嘛，但离诸物呢就是不生行，就是因无所住嘛。所以这边啊就是在讲，你看啊，我觉得他这个讲的真的非常棒。我觉得我们上一次讲的可能还没那么细致哦，连我自己重看一次我都觉得哎呀更有体会。所以你看啊，我记得我这边写了一个笔记，上次应该有跟你们讲过，说离一切相，他这边是不是讲说离一切相即佛？那着一切相是什么？着一切相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凡夫啊。还有呢，空一切相，所有的相全空光光光，什么都不剩，那谁啊？二乘人啊，二乘啊。那最后呢，菩萨是什么？菩萨是行中道啊，他不要着有，他也不要着空，但是他还有相，他中一切相。他说我不要着有，我也不要着空，我不要着涅槃，我不要着轮回，我也不要着涅槃。对于，但是对于那个还没有完全明心见性的菩萨来讲，轮回还是轮回，涅槃还是涅槃，虽然我不着，但是我轮回跟涅槃还是在我心中，有还是有，空还是空，虽然我两边不着，但还是在我心中，我虽然要行，我想行中道，但那中道还在我心中。最后明心见性，见性离佛，是所有一切相全离了，我一样都不着，我涅槃也不着，我连要离开，我要不着，我要不着涅槃，不着轮回的那个不着的那个执着，最后也放。哦，等到我们那个《楞严经》后面会学，越学越多，就是告诉你那个最后是具空不生，连空也不生。哦，这个啊，就是在讲实相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吧。